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1集，秦冉被高阳发现了。来看热闹的老师中，并没有化学老师，这么多门考试里，就只剩下化学还没有重考。听到秦冉的话，其他人都看着他没有反应过来，尤其是李爱荣，他自从拿到秦冉做的那份英语卷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忘了自己在想什么了。自己出的卷子自己当然知道，李爱荣在英语教学这一块相当有野心，下个月月考的试卷他没有出完，但每一题他都是根据其他的题型原创的，别说秦冉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整理出来答案。他看着秦冉用15分钟不到的时间做完的这35题，一时间震惊难言，忘了开口。秦冉，他怎么会做得这么快？这个学生他还不清楚吗？档案上混乱一片，前科一堆，上课从来不会认真听讲，他怎么可能会做对呢？全办公室只有高阳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轻咳了两声，但人还是飘着的。 英主任，我去叫化学老师来出题。 其他老师也随即缓过神来，面无表情地想，英语、数学、生物难道还不够证明的吗？还叫什么化学老师？再叫一个老师过来怀疑人生吗？幸好丁主任也回过神来，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艰难地开口，脸上带着和蔼到不行的笑意。 高老师啊，不用再叫化学老师了，我相信秦冉同学没有作弊。 顿了顿，丁主任又看向办公室里其他的老师询问道，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 其他老师连忙否定，他们哪里会有什么意见呢？这件事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，秦冉有没有作弊显而易见。主任侧了侧头，又慈父一般的看向秦冉跟高阳。 你们俩先回去吧。 高阳回到办公室，从那天改卷子的时候引起了数学老师们集体轰动，就知道秦冉的数学试卷有多么的让一个数学老师感到震动。他盯着秦冉的这份答题卡，秦冉的自己比开学的时候进步不少，也难怪他改考卷的时候没有认出来。高阳正想着，忽然间脑中灵光一闪，他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，好半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外面午自习已经下课了，不少学生在转悠着。高阳压抑着自己颤抖的手，他叫了一个学生进来，让他去找秦冉。秦冉来得很快，他正微微低头拉着校服的拉链。 高老师，你找我有事吗？ 秦冉收起了懒洋洋的姿态。高阳深吸了一口气，秦冉能看到他搭在茶杯边的手有小幅度的颤抖。秦冉挺意外的，他抬了抬眸，额角的黑发很自然地划过眉骨。 两个月前徐校长把你托付给我们班的时候。 高阳的手顿了顿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飘。 顺便给我看了一张去年奥赛题的答卷。 高阳手边是秦冉的数学答题卡，他昨天在改卷子的时候就已经看了无数遍的答题卡。侯德龙出题一向困难，这次考试最后一题融合了侯德龙出竞赛题的风格，最后一小问放在竞赛题中都是压轴题。除了秦冉以外全军覆没，连徐瑶光都没幸免。可是偏偏秦冉做出来了，不可避免地让高阳想起第一次在校长办公室见秦冉时，徐校长给他的一份去年奥赛题的答卷。 那份答卷跟他现在手中的一样，解题思路完美，逻辑缜密，步骤简明扼要，拿分点一步不少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徐校长给他的那份卷子字形大气恣意，文字功底深厚，一看就是有练过的，跟他现在手中的这份答题卡不一样。脑海里辗转了无数个念头，高阳得出来一个结论，目光落在秦冉正搭在校服拉链的右手上，炯炯有神道： 秦冉，你两只手都能用对吧？ 正常的左撇子怎么会用右手拉拉链呢？秦冉拉拉链的手顿住了，他动作一停，好半晌捏了捏自己的手腕，笑了笑：是啊。高阳握着茶杯的手发紧，他不由自主地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好半晌后才让自己平息过来。 你参加了奥赛？ 可不对呀，高阳一直很关注奥赛，依照他对秦冉之前奥赛卷的解答，只要他参加了一定会拿名次的。回忆了近两年的奥赛，高阳确信没有秦冉这个名次啊，因为一些事情没有赶上。老师，你别告诉其他人，我不是左撇子，但我也不打算用右手。 哦，为什么？ 秦冉垂眸，长睫覆盖了下来。好半晌后，高阳听到他有几分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因为我的右手干过不可饶恕的事。下午第一节课就是高阳的数学课，秦冉回到班级，上课铃声已经响了，但班级还不太安定。一中午过去，有些成绩被泄露了出来。乔生的腿搁在走道上，手抵在唇边，开口道： 知道吗？我们学校数学有一个考满分的。 靠，谁这么变态？ 乔生同桌沉默半晌。听到这句话，还在看秦宇发过来的试卷答案的徐瑶光顿了顿，他侧了侧头，转头看乔生。乔生想了想也问道： 学长，是你吗？ 徐瑶光摇头，若有所思地开口： 我只有141分。 乔生的同桌被他那一句只有噎了一下，然后生无可恋地开口道： 那应该只有潘明月了吧？这女的这么变态的吗？ 一行人正说着，高阳自门口出现，班级里讨论的声音瞬间消失，所有人的目光盯在他的身上。高阳手上拿着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选择题答题卡，一个是后面大题答题卡。把两摞东西放到讲台上，他就转身把一大张表格贴在了黑板边。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排名表，但因为上课没敢离开位置。高阳贴完后，让数学课代表在讲台发数学卷子。 何文79，张丽79， 分数从低往高排，大多数都在七八十边，分数很集中。 119， 这分数出来的时候，全班轰动了一下，第一个过100分的。这么多分，尤其是林思然成绩之前并不拔尖，全班都挺意外的。包括徐瑶光也抬了抬头看林思然的方向。 徐瑶光141。 徐少果然变态， 猜得分毫不差，难道不是潘明月更变态？ 徐瑶光上去拿卷子，可是没从数学课代表手中拽下来。他脚步一顿，挺清冷的看向数学课代表。按照惯例，数学课代表本来以为发完徐瑶光的卷子就没有其他卷子了，徐瑶光卷子底下还有一张，他愣愣地看着这最后一张卷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